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urn back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有小朋友之后呢，就无时无刻都留意住啊，学习点样做一个爸爸。 嗯， 同时之间亦都学习呢小朋友佢哋嗰个成长啊，佢哋嘅个性啊系点样建立而成。咁最近呢就同我仔相处呢，有时候都真系发现做父母系好伟大。因为无论小朋友喺你嘅身上面衰索啲乜嘢都好啦， 嗯， 你系可以无条件俾佢。 佢如果问你拎100万，你系咪都会照俾佢？ 真的很坦白讲，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对父母苛索，尤其是可能金钱的方面呢，即是可能旁人去看，喂你不是这样都比啊，他这么不生性，这么不争气，你不要再宠坏他啦。 是。 但是呢，可能你如果没有小朋友的话，你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但当你有小朋友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体谅，你会了解，会睇出他们为什么当下都决定，哎好啦，义无反顾，帮就帮啦。就算个仔女系唔抵争都好噶啦，都照样系会俾嘅。 慈母多败儿就系好似你哋咁样啦。 但系喺个过程入边咧，你系可以教导嘅。嗱，讲一几好简单嘅事件俾大家知啦。好似我个仔而家有个习惯咧，就系、是、喺我哋即系我同我太太食饭嘅时候啊，有多时候佢已经食咗噶啦。例如系可能夜晚咁，可能我太太迟收工啊， 系 咪翻到屋企？当阿太太又好啊，又或者有时系我啦吓，喺度食紧嘢嘅时候，佢会走过嚟，之后就要食埋一份嘅。 哦， 咁早几日咧就发生一件事，就话说因为我又系翻到好晏啊嘛，夜晚好夜先放工啦，咁所以咧我通常第二朝都瞓到比较晏起身。有时候，咁当我出到去嘅时候咧，咁个仔已经食咗早餐噶啦。咁呢个时候咧，咁我嘅早餐亦都准备好啦，咁就食啦。 系， 咁喺我个碗入边咧，就得一条肠仔嘅啫。嗱，我同我个仔都好中意食香肠嘅，得佢一条肠仔嘅啫。佢嗰条咧，佢食咗噶啦。 嗯， 问题就系咧，我呢一条咧，佢都谋住。 哦， 咁嗱喺呢个时候，作为父母俾唔俾咧？ 我觉得你一定俾埋嗰条佢。 冇错，咁我系会俾嘅。 唔争气， 俾都唔紧要。我仔仲要讲一句，佢话嗱，以后肠仔就我食嘅 ，OK？ 啊， 真系咁样 ，O 晒嘴。 即系听完之后，我都闻好喺个头度飙出嚟。 系啦，因为从小到大咧，就佢已经系被宠到就系、是、啊，好似有啲乜嘢大人都会让佢啊， 有求必应嘅， 以佢为中心啊。嗱，亦都因为咁样样咧，开始有少少性格咧，形成咗就系佢会谂自己先，好多时候咧，佢会照顾咗自己嘅需要，先至会去睇出周围身边嘅人嘅心情系点样样。啊，咁喺呢啲时间咧，我就开始会去慢慢教化同埋话一啲自己嘅感受俾佢知啦。咁亦都希望从中佢可以学习得到啦。我话有多时候唔系嗰一样嘢系利必一定系要俾你。有时候父母俾你呢系因为锡你。我食唔食真系唔系好紧要。但好多时候呢系因为我、哦、想你开心所以会俾你食。但呢一样嘢唔系必然发生。当你有嘅时候，首先你应该要感恩。其次亦都希望你可以从中学到嘅就系同人分享。 嗯。 咁对佢嚟讲呢一啲嘅观念呢有灌输过俾佢嘅。 但係當中佢明白了解幾多呢，都可以觀察得到嘅。因為之後呢發生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就係、是、之後有其他小朋友啦，因為你知啊，打從流感啊，又唔使返學啊，咁就多咗可能搵其他小朋友一齊玩啦、 啊。 咁有時候出去玩嘅時候，佢就有自己一個零食袋嘅。 哦， 以往嘅佢呢都系噶，好多时候就谂自己，我呢啲我全部自己中意食嘅嘢， 我自己食晒， 系啦，即系就算佢自己食唔晒都好，我唔愿分，我揸喺手啊，揸到溶啊，都唔想分俾你食， 因为系我嘅， 系啦，因为佢会觉得我唔想俾你，我想自己拥有嘅一样嘢、 哦， 就算食唔到都要拥有。咁但系因为可能啊肠仔事件啊，又或者之前有一啲可能同佢倾开偈啊，讲开分享啊，讲开其他故事咧，当有人问佢攞糖嘅时候咧，佢个样系唔太愿意噶啦，佢又望一望你，即系望一望我啦吓，跟住咧佢就即系最后屘都唉、哎、好啦。你想要乜嘢啊？我同你 share 啦，咁跟住就开始派自己啲零食出去。哦、 但我想问一下咧，佢望你嗰下嘅时候，你有冇即系岌低头，即系俾啦？唔系唔俾啊？即系有冇啲眼神去示意要求佢咁做咧？ 冇嘅，完全冇嘅，冇、哦、压力嘅。即系就算佢唔俾都好咧，都 OK 嘅。咁当然以往都试过嘅，我之后都有机会问佢，但唔系责备啊。 嗯、 但系有问佢啊，点解你唔俾嘅？佢都系。不外乎都系话，咁我唔想噶嘛，咁我得咁少噶嘛，即系嗰啲理由啦，通常都系嗰啲噶啦。 系， 咁我都冇问题嘅。好多时候佢讲完之后，我会好尊重佢嗰个嘅意见嘅，但系我又会同佢讲翻咯，即系我话好多时候你同人哋分享，你会有啲点样样嘅感受啊？你今日同人哋分享咗，可能下次其他小朋友又会同你分享噶、哦，你就因为咁样样就多咗个朋友噶咯、哦。咁之后大家有好多问题啊，好多困难可以一齐面对，一齐去玩啊。咁呢一啲愿景又要抛俾佢，咁所以好多嘢潜移默化之后咧，开始佢会学懂点样样去无私同其他人去分享系。 嗯，咁所以其实无私或者自私呢样嘢。当然是相对啦，但是无私听起上嚟咧，似系真系我哋大个咗之后，经过爸爸妈妈嘅教育咧，先至去学识无私系点样嘅一回事，即系要学习将自己得到嘅嘢去分享，因为都好正常嘅。我哋成日都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咁、所以呢啲通常系奸角先至会讲嘅对白啦。咁但系呢样嘢又系真嘅，即系好似喺小朋友呢一样嘢喺下意识见到呢一样物品或者呢一件玩具系属于自己。人哋俾我嘅，咁呢样嘢就系我嘅，会习惯性唔愿意去分享俾人，因为我觉得人哋会可能整坏咗啊，又或者食咗啲嘢，咁我咪食唔到咯，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啊。咁同埋我发现咧，我前排咧去朋友屋企啦，咁佢就有嗰啲小朋友两个嘅，即系一大一细咁样，其实都有出现过类似好似你仔仔咁嘅情况，就系咧佢哋两兄弟啦。一开头咧就喺度玩紧嘅，咁然后咧肚饿啦，咁妈妈咧就拎咗啲点心出嚟俾佢哋食啦，咁就发现啊，佢哋有几款嘢食咧，有一个小朋友有食到，但系另一个小朋友食唔到、哦，即系例如朱古力棒有三条，咁但系得两个人，咁即系有一个人会食多一条啦，咁、结果另外嗰个小朋友又有另一个糖果，但系最尾咧我又唔会分俾你、哦，即系要各自各，因为佢哋会觉得呢一样嘢系属于我。咁同埋佢哋会觉得你唔分俾我呢我就会发脾气，因为你唔侵我话，我觉得我哋嘅关系变咗啦，因为你唔肯同我开心 share， 咁所以搞到佢哋两个咧玩玩下玩具，原本都相处几和洽，但系因为一啲小零食咧，就搞到自己面咗咗啦，甚至系发脾气唔同对方玩咯，竟然系。 即系呢一个性格回应翻头先啊 ，Win 有讲就系、是，可能系我哋即系至少啊本身内置一个保护机制。 嗯， 好多时候我哋会谂嘅就系话啊，我哋要去好好捍卫我哋自己嘅物品，因为呢一样嘢。是属于我哋，对我哋是有帮助，甚至乎你话翻翻去原始人时代嘅时候咧，呢一种系一个保护意识嚟噶嘛，即系好多时候我哋梗系要将我哋自身嗰样嘢放喺优先考虑入面啦。咁但系点解开始当你长大之后，你会学懂就系会同人哋去分享呢你又唔可以话完完全全系无私嘅，当然部分系因为同理心啊，一种系为人着想啊嘅一个原因，你会去咁样决定啦。但系同时之间亦都喺 当你随住自己长大的时候，你学懂咗就系我哋人类咧，某程度都系活喺一个叫做群体嘅生活入面。你发现咧，好多时候咧，你自己一个人生存咧，纵然你可以生存得到咧，但系个风险相比喺群体生活嘅话，系嚟得高好多。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你开始慢慢意识到啦，啊，原来有时候我为人着想，我会愿意同人分享，或者系某一啲共享嘅情况，对于你自己嘅生存，某程度嚟讲系多一份嘅保障。所以喺咁样嘅考虑情况之下咧，你开始慢慢大个之后，你嗰个自我意识开始咧就由呢一个嘅自私慢慢就衍生落去，就变咗就会啊，我开始要学懂去无私，或者同其他人去建立一种共享嘅关系啦。 系，但系呢样嘢唔系话大个咗个人就会习惯变得无私噶啦。喺生活上啊，我哋总会有多即系自私嘅人咧，做一啲唔同嘅嘢啊。虽然佢可能咧系维护到自己嘅权利啊，但系咧就损害到他人嘅利益啊。究竟系咩事咧？一阵我分享一下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由细到大咧，爸爸妈妈都成日话啊，你手上有嘅嘢咧要同人分享一下，你拎住嗰包薯片咧要俾其他同学食下，咁样要习惯去同人分享啦。尤其是咧喺一啲公共嘅场所，即系我哋都会习惯咧要保持卫生啊，因为咧要等大家咧都可以安心咁使用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未必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嘅。咁就话说我前嗰排咧，就去健身中心上瑜伽班，咁其实嗰间健身中心咧嘅月费咧又唔算好平嘅，咁我可能觉得啊可以俾得起月费嘅话，咁都应该啲教育水平或者系个家底或者都唔会太差，性格都应该唔错啦咁样。咁我又上个瑜伽班咧，佢就可以自由参加嘅，咁即系人数冇限制啦。咁而咁啱嗰一日咧，好多人都上堂，咁就环境就比较狭窄挤迫啲啦。咁当大家好似好忙乱嘅时候呢，咁我就喺其中一个比较角落头嘅位置呢，就放咗个水樽，諗住做记型啊，呢个位呢就我霸咗啦。咁我就可以安心呢去拎个瑜伽垫，跟住放低喺自己所属嘅嗰个小小嘅空间度啦。咁点知我拎完个瑜伽垫返嚟嘅时候，我个水樽呢跟住已经系去到两米远啦，咁然后仲系瞓低咗啦，然后我原 即系俾人扫开咗， 系啦，咁而原本嗰、那个我谂住 mark 嗰个位置咧，就有个女人就已经放低咗啦，咁我谂咁可能佢见唔到我个水樽啦，咁同埋佢其实个位置咧系前后咧都有少少空间咧，可以放多一张瑜伽垫，等我都可以做瑜伽嘅。咁我就谂住啊拍下呢位小姐嘅膊头，就同佢讲啊唔好意思啊，你个位咧可唔可以褪前少少啊？因为咧我都想放张瑜伽垫喺度。咁结果咧佢就话吓我嚟先嘅，咁然后我就呆咗呆。咁然后好在就系隔篱咁啱有其他同学见到我呢一个咁尴尬又唔知点算，又好想搵地方做瑜伽，但系又冇位置嘅情况之下，佢就 我呢边有位啊咁啊， 系啦，不如我褪过嚟少少啊，咁你呢度可以摆到张瑜伽毡啊，跟住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咁结果我都希望即系顺利咁样可以做到我嘅瑜伽堂啦。咁但系我嗰一下对于呢一位女士嘅印象系深深记喺我嘅脑海入边，我觉得呢一种算唔算系自私嘅行为咧？乌嘉伦， 喂，呢一种绝对系啦，系嘛？呢一个唔使去 question 啦。 咁同埋咧，其实我哋有好多时遇到呢啲情况、就是，其实大家个处于个环境都系一样啦，规则都系一样，咁先到先得，有个位咁就做嗰样嘢啦。咁大家嘅情况都系一样，咁但系唔知点解咧，有啲朋友啊，或者识到有啲人咧，佢系会习惯性会对于一啲情况系可能系好不满，即系觉得点解？我年纪大，但系我要做同样嘅嘢，我要等耐啲啊！即系我唔系应该有个优先权嘅咩？咁样咁，但系大家嘅规则一样，咁等嘅嘢一样，先到先得，好正常嘅啫。咁但系可能有啲朋友或者有啲人就系习惯意识要先谂咗自己，结果咧就牺牲咗其他人嘅利益。咁但系同无私嗰样嘢好完全相反，佢牺牲嗰个咧系自己，而令到其他人得益，呢一个系好相反嘅现象嚟啊！ 咪呢个好正常嘅，即系 嗱，首先唔好讲头先你讲嘅就系我哋三唔识七啦，即系有几可一齐做瑜伽系咪？ 啊，你又讲得啦， 即系咁，我更加冇必要系让你啊，今次让咗你之后，下次你几时还翻俾我啊？即系可能会咁样谂噶嘛。咁但系三唔识七都姑且系咁啦，有啲时候啊系识嘅，哪怕系共事嘅同事啊或者系朋友咧，都可能会系优先考量自己先噶。好似系话我之前都听过一个朋友讲起咧，咁就系话佢公司入边啊吓，咁新嚟咗一个老细，个老细就系话咩咧？佢就即系一嚟到，跟住咧就同一班嘅下属就讲啊，佢话我唔系一个唔体恤人嘅老细嚟嘅，即系嗰啲咩非办公时间入边啊，就系搵同事做嘢啊，又或者要交低呢样交大嗰样嗰啲咧，佢话佢最不屑嘅。 嗯， 咁当下咁啊，大家同事就 哇觉得心都定晒啦， 系啦，定晒啦吓。咁但系咧，当出现一啲嘅状况，其实都唔系一啲咩紧急状况啊，有时候都系一啲纯粹系老细忽然之间心血来潮想要关心嘅事件，例如话啊嗰份 paper 边个去搞啊，嗰个文件有冇摆好啊，都系呢一啲好琐碎嘅事咧，都系会揾翻嗰啲下属嘅， 仲要系非办公时间， 当然系非办公时间啦， 衰人 咁嗱、但系好得意喎。佢唔覺得自己係有問題嘅，佢依然覺得自己咧係一個好體恤下屬嘅上司嚟嘅， 同埋會覺得大家應該即係為工作為主噶嘛。咁你喺辦公時間以外嘅話，為公司著想係應該噶嘛。而且喺佢眼中呢啲嘢係比較趕急緊要嘅嘢，要優先服務咗佢先啊嘛。 所以嗱，佢就會覺得啦，呢一樣嘢好理所當然啊，就變咗就係佢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無理嘅要求嘛。頭先你講就係話啊，有啲人佢會為自己設想咗先。其实佢自己都唔知系啊，原来为自己设想咗先啊！ 佢以为为公司设想先啊！ 系佢亦都系为大家出嚟做事就系咁样样噶啦，大家系为件事好，唔系 benefit 我嘅。OK， 哦， 咁所以咧，头先你讲起就系例如话，可能喺出边街外，有时候有啲人佢会觉得就话，点解我冇优先权啊？点解即系可能啊，相比起你嘅条件情况之下，我唔系应该更加应该获得一个体恤、或者系优待嘅咩？嗰一样嘢咧系好主观意愿出。法嘅，即系当我哋可能哇，从一啲第三者角度去睇嘅时候，喂唔系，其实应该就一视同仁嘅，大家都系公平嘅权利去享用嘅、但系好难讲嘅，永远都系呢啲系由从主观嘅角度出发噶嘛，即系争在嘅就系咩咧？争在就系你系咪话事嗰、那个？如果你系话事嗰、那个，对方系必定要听嗱，即系三唔识七嘅就大家就会觉得我有道理，所以就大家可以拗起上嚟啦。但系如果系识，尤其是讲紧喺办公室入边嘅话，边个话事先？佢话事啊嘛，咁即系你唔啱噶啦。 咁同埋咧，最湿滞有啲情况咧，就系、虽然话就话我哋即系做人要无私啦，咁但系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即系总会遇到一啲办公就系、假无私，即系自私嘅无私，即系表面上啊，我冇乜所谓啊，呢啲嘢大家分享啦，咁我帮你做嘢应该噶嘛，我哋系同事嚟噶嘛，咁但系转个头咧又同其他同事讲，唉嗰、个咯，我帮佢做嘢啊，佢唔答谢我都不得止咧，仲要我继续做嘢，好似系奉旨咁样啊，咁呢一个究竟系自私定系无私咧？我哋下一次继续讲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家人欣奇乐活玩家， 休息前就讲起呢一个真自私同埋假无私系嘛？ 系 咁真系如果俾 Winnie 假设要遇上一个人啦，未去到两难题阶段，但系问定先啦，你会想同一个真自私嘅人相处啊，定系假无私嘅人相处咧吓？ 呢一个同即系你要同真小人定系伪君子相处嘅情况差唔多、哦，咁系咁嘅话，我宁愿拣个真小人啦，即系起码佢系明刀明枪，我知道佢一定系自私噶啦，咁我咪选。选择性疏远佢，少啲同佢合作咯。咁但系假无私又或者伪君子嘅话，其实就比较难处理，因为你永远唔知道佢底嗰阵系谂紧啲乜嘢。即系例如佢第一下啊，帮你做一啲唔同嘅好事啊，即系例如帮你执漏啊，帮你补下镬啊咁样。咁最尾啊，我多谢佢啊。咁但系可能佢心入边会觉得我唔够多谢佢，又或者系当佢有事嘅时候，我系应该第一时间去帮佢。咁呢一样嘢，但系佢又冇讲到出嚟。 令到大家要估估下，好似女人咁，女人心海底针，要估下佢究竟心入面其实系想做啲乜嘢咧？呢一样嘢系比较难招架，对于我嚟讲。 你问我当然都系啦，尤其是男士好多时候要捉摸女士嘅心系的确比较困难。咁但系你唔好话真自私咧系容易对待，都其实唔系噶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当你同一个即系完完全全净系谂自己嘅人一齐嘅时候，你都不妨谂下。佢都唔会为你设想嘅时候，你会反而问自己，咁点解我要帮佢諗啊？即係有时候你会咁样諗㗎嘛，即係哪怕嗰个人係假嘅无私，但係某程度佢都要抛砖引玉啊。 佢都会帮咗你先啦、 啊。佢都要为你付出咗先啦、啊、係咪嗱争在嘅就係、是起码因为剛才你讲假无私同伪君子一个分别咩呢、伪君子理论上啊佢係无时无刻都可能盘算緊有必要嘅时候就会扇你一镬。害你令到自己可能上位或者做一啲有利自己嘅事嘛。但假无私呢相对之下呢有时候假无私对你未必有一啲咩嘅损伤嘅。 哦。 因为毕竟佢无私嘛虽然系假嘅啫。但佢要做俾人睇嘛。即系话我都有为你着想嘛。咁某程度佢都系其实付出。多於係即時要有啲乜嘢嘅回報，因為佢唔會話我假無私我幫你，實際上面係善你嘅，比較少咁嘅情況。所以相比之下咧，其實佢嗰個嘅損害性理論上係應該低啲嘅。咁當然，究竟話係咪真係對你完全冇影響咧，就要視乎翻佢假無私嗰件無私嘅事件係乜嘢嘢啦，係。 係咁嗱，你當啦，真係假無私係好啲，真自私咧係濕滯啲啦。咁真自私，如果嗰个系同事啊，又或者唔熟嘅朋友，即系自不然，即系疏远佢啊，少啲合作啊，咁都算啦。咁但系比较麻烦嘅咧，就系如果系亲友系真自私嘅人咧，呢样嘢系真系避无可避嘅、哦。即系例如可能会佢会觉得啊，你系做呢间公司嘅，即系例如你做雷霆八八一嘅话，你一定要帮佢搬到一啲叱咤飞翻嚟嘅，即系会觉得系有啲咩福利咧，有啲咩演唱会飞咧，啊你一定会帮佢搵到嘅。喂，你做商台你唔系冇呢啲咁嘅演唱会飞啊嘛？咁会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奉旨要向你苛索，向你自私嘅话，其实呢一啲亲友啊，点样去处理咧？你有冇避无可避嘅、啊？真系 冇噶，你只可以尽力而为咯。咁因为佢苛索就苛索啫，但你满唔满足你未必满足得到噶嘛。 系咁，但系当然啦，人生入边即系我明白到每一样嘢，即系梗系要为自己设想嘅。虽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听落去有啲衰嘅，咁但系。即系我明白人大咗之后咧，总会有一啲地方或者有啲嘢系可能谂咗自己先嘅，即系例如可能一啲自己嘅私隐，有啲朋友咧即系又识过吓、啊，我哋系 friend 嚟噶嘛，点解你唔同我讲啊？开心 share 下啦，佢就会用我哋系朋友呢一个身份去压落嚟，去要求你分享一啲你未必系好想分享嘅私隐。咁但系去到有一啲嘅场面，或者你当然要问一下自己，其实先要对自己自私。即系例如一啲人生有啲嘢你唔想要或者你唔想讲嘅话咧，其实都要适当嘅时候咧，要自私一下，咁先至可以做一个无私嘅人，分享其他嘅嘢俾人，冇乜所谓嘅。咁但系有啲嘢要恪守下自己嘅底线先咯。 不过你头先咁样讲起咧，嗱就令我谂到有一啲嘅自私其实系可以情有可原嘅。 啊， 即系头先你讲，例如话叱咤飞呢个例子啊，即系嗱，佢都只不过系贪小便宜啫。佢未至於係話害你啊！佢係純粹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到啊？雖然都係諗自己噶啦，我係想要滿足自己一啲嘅慾望啦。 同女女睇啊， 係啊，即係想攞著數。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算係可以包容到嘅。咁但係有一啲嘅自私咧，真係涉及到嘅就係話，當我要衡量一樣嘢，就係會唔會傷害到你、損害到你先。 啊 咁如果係喺损害到你嘅同时淨係考量自己嗰一个嘅得益嘅话呢呢一种自私呢就真係有点而不能够接受啦。即係例如係咩呢成日都讲㗎啦睇丧尸片嗰啲呢你话就话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㗎嘛。 係啊。 但係实际上面就係、是、当真係去到一个位如果是要换取你是为自己换你一个的安稳但是会伤害到那个人这个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啊。 即例如如果你夹我去看丧尸片的话但是我是超怕丧尸超怕鬼的。 用丧尸剧情为做例子、啊。即是举例 前面嘅喪屍撲埋嚟啦，而家得我同你喺度嘅啫。 哦， 要走得啦，得一個方法，一係咧就係我擁你去俾只喪屍咬，我自己走。 係。 一係咧就我去俾只喪屍咬， 你走。 得咁嘅方法嘅啫。咁問題就係、是。你如果出於自私嘅話嚇，咁、我擁你去俾只喪屍咬，我自己走。嗱，某程度咧，喺一個咁極端嘅情況底下咧，呢一種自私我都覺得冇辦法啦，都叫做係可以接受啊。 係， 因為你為咗自救啊嘛。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如果你多一層去諗嘅話，因為你係我眼中釘，我一石二鳥，我可以。即係擁你去走得甩之餘，甚至乎去除去自己眼中釘嘅話咧，嗱咁你會唔會覺得成件事唔同曬先？ 但如果我嘅話咧，我可能真係會選擇即係隔離。假設烏嘉倫咧，我仇人，而家我哋面對同樣嘅情景咧，可能我會自願去俾喪屍咬，因為而你以為你自己走得甩咧，我應該會變成更加強勁嘅喪屍嚟追過住過嚟咬你都唔頂啦，真係。 即係因為你對我有一份仇恨啊！ 我覺得憑自己嘅體力一定可以追得上你，同埋咬。咬到你片甲不留啊！ 哦，咁我好乐意等你去俾丧尸咬嘅，我唔相信你会追到我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翻到嚟呢就係、是、最后一 part 嘅路玩家，咁就开始我哋嘅人生两难题啦。 係啦，咁上一节呢你又有提到一个丧尸嘅情节呢，我今晚呢个两难题都有少少类近，就係、是、面对人性嘅关头嘅时候，你会选择自保啊定係重视你个同伴先嘅。 嗯。 係啦，咁就话说你就养咗隻狗。咁呢隻狗呢係由你青春时期到而家一直陪住你，感情好好嘅、即係你一返到屋企佢就冲出嚟舐你嗰隻啦。 当佢細佬定仔嗰啲啦。 係啦，咁就话说有一日呢你又带隻狗去海滩散步啦，咁点知你知故事嘅嘢即係好难讲嘛，一个白头浪就卷走你哋两个即係两隻啦，去到一个无人岛啦。咁就唯有咁湿滞就等人嚟拯救啦。遇事者过咗几日啦，冇人嚟。仲要冇食粮嘅嗰度，咁而成个岛嘅生物就得你身边嘅呢一隻狗。 系 呢个时候你又饿到不得了，咁究竟食唔食呢隻狗呢？ 哇，即係好似嘉明咁样忽然之间。 係喎。係啦，处于一个极地嘅情况，风险嘅境况，应该点样面对呢？ 都几极端下嘅，你已经系 mile 咗啦，因为你讲紧系食唔食狗啊嘛。头先我讲嘉明就直头系食唔食人添啦。咁因为真系唔系身处好难代入啊吓，唔系即系身处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真系好难代入。但系我相信我自己应该就唔会食嘅。 哦， 我会尝试下揾其他嘅方法咯。 尝试食自己系嘛？ 嗱呢一个咧就系海贼王嘅情 节。哎呀，咁啱想讲啊，真系。 因为呢一个咧就是、 山治同佢师傅啊。 冇错啊，哇呢、這个系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可能即系听众朋友就唔系好知道我哋讲咩，因为大家知道我好中意海贼王呢一部漫画 ，Winnie 都系啦。 我都系，我都追紧。 咁喺漫画入边咧，曾经有一个嘅情节，咁入边有角色咧就系、是、一个厨师嚟嘅，叫山治，咁就系讲佢。咧就一路跟住佢个师傅咧，咁就系喺一间海上餐厅嘅工作。呢个师傅好恶嘅，成日对住阿山治呼呼喝喝咁样样嘅。咁山治表面上成日即系同佢顶晒颈咁，但系实际上面同佢感情好鬼死好嘅。咁大家都喺度谂啊，究竟佢哋过去发生过啲咩事？点解你嘅感情咁好咧？咁个古仔咧就交代翻啦。原来喺山治细个嘅时候咧，咁就曾经同呢一个嘅即系又系师傅啦，当时亦都一个厨师啦，咁就试过遇上一个海难，跟住咧就漂流到一个荒岛嗰度。咁、当时呢一个嘅厨师咧，其实都系一个海盗嚟嘅。一开始嘅时候，佢哋有啲嘢食嘅，有分到噶嘛？ 有两大袋，有两袋嘢。咁个师傅咧就将一大袋咧留咗俾自己，咁就将细细袋即系少少面包发咗毛嘅添，同埋一啲好少嘅零食咧。 就俾阿山治，咁喺嗰段时间咧，佢哋就各自喺岛嘅其中一边咧，就监视住究竟有冇啲船咧去拯救佢哋嘅。 系河水不犯井水添啦，加上就咁，但系山治就觉得条气好唔顺啦，哇搞错啊！佢有咁大袋嘢，我得咁细袋嘢，仲要发毛面包，佢肯定好自私啦，净系即系将啲好嘢留俾自己啦。咁终于佢就食晒自己手头上嘅面包，咁咧就喺度谂啦，死啦！我仲系冇嘢食，又冇船，又冇人嚟救我哋， 身上得一把小刀。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谂住去嗰一个嘅即系大人嘅身边嗰度咧，就抢佢有嘅粮食。佢见到佢嗰袋嘢仲系成袋，好大袋喺度嘅。 已经过咗十几日啦，点解佢嗰袋食物仲系咁大袋嘅咧？ 而佢亦都系安然无恙嘅，即系嗰个人依然系坐咗喺度啊嘛，即系望住个海啊嘛。佢谂住话佢仲系即系保持到咁大只，佢应该系有嘢食嘅。咁于是乎，说时迟那时快，想抢佢啲嘢食嘅时候咧，先至发现个背后有个好感人嘅故事啊！就系、是、原来。一开始佢攞到所有紧余嘅食物咧，全部已经系俾晒山治啦，即系嗰啲发毛面包啊、细细袋嘢咧，全部嘅食物俾晒山治。咁而呢一个嘅厨师佢点样去生存落去咧，就系、是、食自己， 斩自己嘅脚。 咁系啦，咁而佢嗰袋好大袋嘅系咩嚟咧？就原来系佢之前抢翻嚟嘅一啲唔食得嘅金银财宝嚟嘅啫。 系， 咁所以自此之后呢个故事交代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交代住佢哋两个系好珍惜食物嘅，喺海上面系即系遇到一啲嘅海难啊，冇嘢食嘅人咧，佢哋系绝对唔会袖手旁观，系一定会义不容辞去帮嘅。咁嗱，翻去头先你讲个两难题咧，就系、是、话当。假設啊，我係好似嗰個廚師或者山治咁樣，假設遇上一個海難，我哋流落荒島，我能唔能夠做到好似嗰個廚師咁呢？坦白講，我都唔敢肯定我得唔得，但係如果我身邊真係有個小朋友喺度嘅話，我谂我都系会将我所有嘅食物留俾佢咯， 系， 但自己会唔会切自己只脚嚟食，我真系唔知啦。 系，同埋即系我本身点解会设定嗰、那个唔系同一个人去即系喺个流落荒岛，而系同一只狗咧？因为狗即系虽然我哋即系香港人，我哋唔会食狗啦，因为狗觉得好可爱啊嘛。咁但系即系 道德上面 系啦，咁但系即系喺。处于一个困境啦，或者一个绝境嘅时候，其实望到呢一个生物嘅时候咧，你真系会下意识，真系会为咗冲击咧而去，即系想杀佢，而令到自己果腹可以得到生命嘅延续嘅。 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可能我有一只宠物系只鸡嚟嘅话，就会容易我手好多咯。 好在即系我拣只狗，即系如果嗰一只系乌龟嘅话，即系比较麻烦啲。 但系唔系讲真，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有养鸡噶。 啊， 咁 吱吱吱嗰啲鸡仔。 我细个嘅时候，大家要明白喺街边仲有鸡仔卖嘅年代嚟噶嘛，即系嗰阵时候系 氹氹转菊花园 啊，有啲阿叔啊会喺街边嘅路边嗰度咧，咁就即系摆出嚟啊。咁我嗰阵时候咧，我系养过十只鸡仔嘅，我系攞咗翻屋企之后喺骑楼嗰度饲养住啊。你知唔知香港人食鸡噶系咪？ 系啊。 当我有一日咧知道我屋企人劏咗一只嚟食啫。我喊到飞天啊！即系我想话，其实当你试嗰一样嘅动物系一种嘅宠物嘅时候，因为嗰个关系已经系超越咗就系主人同埋宠物嘅关系，你会系当咗佢系屋企人。嗱呢一个咧，你如果唔系饲养宠物嘅话咧，你未必能够好深切体会到嗰个嘅心情感受嘅。你会觉得喂，我系人，佢系畜。吓、啊，两样嘢嚟嘅，唔同嘅物种嘅，我食佢冇问题。即系嗱，所以头先你讲话喺道德层面上面好似系咁，但系当如果你当嗰个宠物，你要代入佢就系佢变咗好似你亲人一般嘅话咧，可能咧你就未必可以狠下心。去做一件咁样嘅事啦， 系因为始终大家有个感情交流嘛。咁但系我想讲同你相反嘅情况咧，就系日本咧，即系前排嘅报道咧，就系有个阿姨咧，佢有养只鸭，只鸭咧叫 Lily， 不过佢系公嘅。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咧，佢当佢即系视如己出啦。咁个只鸭咧，亦都当咗呢个姨姨咧系自己嘅妈妈一样啦。 系咪真系啊？有冇问佢只鸭啊？ 即系会好黐住佢咁样咁出街， 因为为咗食嘢啫，会爱你阿妈咁样咧。 咁但系咧问题就是其实呢个阿姨咧都好中意食鸭嘅，即系佢会买只鸭翻嚟烫，跟住自己食，佢觉得啲鸭咧好好食啦，跟住佢仲会揽住自己嗰只即系仲喐紧嘅只鸭，你望下。 下嗰条脷，几得意啊！攞嚟做鸭屎一定好好食噶，咁样 好恐怖啊！ 系啦，咁所以我哋会听到会觉得好不可思议啦。咁但系咧，佢最尾会话佢唔会杀咗佢，即系手上养住呢一只 Lily 啦。原因就系话，我觉得佢睇落去应该唔系咁好食，因为闻落咧佢冇我平时买嗰啲鸭咁香。 佢系咪真系当阿 Lily 宠物嚟噶？ 所以呢样嘢真系好因人而异，真系。 喂，但系你咁样讲起，令我谂起《进击的巨人》咯、啊，因为某程度《进击的巨人》呢一部漫画嘅设定都系咁噶嘛。佢讲有一班人咧起住个围墙咧，就系围住自己免受呢一个嘅巨人嘅袭击啊嘛。咁某程度都好似一啲嘅家禽咁样样噶，佢围住自己噶嘛。咁你谂下，当你见到巨人进食人类嘅时候，即系咩咧？一个巨人咬人类，即系你望住佢食紧自己嘅同类啦。同样地系残忍嘅。嗱，呢本漫画我觉得真系完全 project 咗个画面出嚟。你试下想象一下，你抱住一只鸭去食鸭， 系啊， 佢望住你食紧自己嘅同类， 只鸭又望住只佢同类俾人劏。 系啦，咁你试下嗱 ，let's say 佢如果系有智慧啊，佢能够系解读紧佢而家目睹嘅呢个画面，其实系一个非常残忍嘅事情嚟噶。 即系如果系漫画书嘅话咧，只鸭应该一路咁冒汗咯，即系好坐立不安。咁所以嗰阵嘅旁白，你睇下， 癫咗啊， 坐立不安啊， 系啊，癫咗肯定会系。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